不然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、哦、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 都想，但总是一

就像那海浪。

还是过去留下的创伤。太阳，眼睛，不要阻挡太阳带来的希望。太阳，眼睛，不能掩饰过去留下的创伤。太阳，眼睛，不要阻挡太阳带来的希望。